108集。我们走出结界回了家，和尚找回了自己的肉身还有头发。小狐狸一路上黏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止言又欲，吞吞吐吐，一句话恨不得掰成八瓣说。最终我受不了了，捏着他的后脖梗把他拎了起来，恶狠狠地问道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啊，能不能说？不能说就再也不给你做鸡了。巫贤禅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 老婆，你想做鸡？好啊，那我每天都去光顾你的生意。 我放下了不肯说话眼泪汪汪的小狐狸，疑惑地问道，嗯，你有钱了？巫贤禅恬静的微笑，闭上嘴巴望向了窗外，不自然地吹起了口哨。小狐狸往我的怀里拱， 小明，对不起，你可以原谅他吗？他骗你去偷月亮是他的错，但过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……我没有立场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想，小明，只要你能原谅他，让他做什么都行，可以吗？ 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我从未怪过你们。去偷月是我自己的事，是我自己不能看巫贤禅去死。如果我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杀巫贤禅的话，我就不会死了，对不对？小狐狸沉默了一会儿，仍埋在我怀里不肯出来。我刚化形的时候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你，是你陪我去了人间。我在树上终日浑浑噩噩地盘着，你就在下面陪我。我不愿意下来，就喝了一些露水，是你给我打猎回来，你记不记得？后来呢，我想明白了，来人间走一走，不能只呼吸呼吸空气，得去感受，去体会，去爱，去恨，所以我们才入宫了，对不对？我耐着性子柔声和他说，他点了点头。我摸着他的后背，在刚入宫的时候，整个皇宫里只有你跟我是外来人，宫中的丫鬟对我们不冷不热的。秋冬交替之际，巫贤禅出去打猎，宫中不知受了什么指示，没人给我们发金丝炭。那个时候下了一场小雪，我冻得要僵了，是你抱着我，对不对？他抬起头来看我，又给了巫贤禅一撅，踢得正在假装自己是一尊雕塑的巫贤禅满脸的不知所措。要这么算，我还欠你一条命呢，要不是你，那个时候我就死在宫中了，也等不回我的王，也不能给他偷月亮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之间啊，现在也包括和尚，我们几个人之间是无需这般客气的。你们能和好，是我最想看到的局面。我希望你们好好的，以后也能快快乐乐的。他拱了拱我，眼泪湿了我的胸口。巫贤禅变成猫，一屁股挤进我的怀里，把狐狸挤走了，把猫猫头搭在我肩膀上蹭我。 差不多就行了，只有我能弄死我老婆。 去啊，你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捏着巫贤禅的耳朵问狐狸。小狐狸笑了起来， 带他下去，就按照之前说好的，给他谋个一官半职，我们管着南边的太平，把以前错过的日子都补回来。 和尚凑过来，跟他额头贴着额头，神色无比温柔。 贫僧准备为南判官在地府建立一栋宅子，把人间的风雨月全部带回去给他，还需要一些时日跟精力。到时候宅子建成了，我们就请猫大人跟明大人来喝喜酒。 我点了点头，好说好说，乔迁之喜与成亲之礼一同进行，双喜临门。和尚轻柔地笑了笑， 正有此意，到时候别忘了来随两份礼。 巫贤禅打开车门，拎着小狐狸就扔了出去，趁着和尚下去接狐狸的时候关上了门，急促地吩咐司机， 不去了，告辞。大哥，冲冲冲！ 司机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飞速地向着我家前进着。没有了外人，巫贤禅坐在我身边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蹭我，语气十分温柔， 给我讲讲那时候老公不在怎么挨欺负了，跟我说说。 我看了他一眼，默不作声。 刚才那事儿在我的记忆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。吴贤禅不在的时候，那些人对我们做的事情不止这一件。这件事甚至排不上号。我在宫内的时候不曾掩饰自己的真身，一条大蛇，一条半人半蛇在宫内肆无忌惮地行走，纵使不伤人也会有人害怕。我有一天甚至收到了一壶雄黄酒，不是一整壶的那种，是洒在我宫门门口那种，只要我走出宫门一步就会被雄黄的气味所伤。万幸的是，我不是什么纯正的蛇妖，也不是什么纯正的蛇，并不畏惧这些东西，我畏惧人心。 算了，没什么，都过去了，与你无关，也不是你的错，对不对？ 他却抱着我，不依不饶地接着问： 怎么不跟老公说啊？我说那时候我怎么总有事要出去办理，原来是他们指我走，想欺负你。 我看向他， 那时候的事儿我不怎么记得了。 我在说谎。我进记忆走了一遭，当时被封印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，走马灯一样在我面前晃。我从中选出两件人情冷暖的事来哄小狐狸啊，不过是想卖个乖，没有什么算总账的意思。再说那些人现在也已经是一捧黄土，追究这些没意思。乌贤禅执着地吻着我的脸，吻我的眼睛。 你记得，老公也记起来了，和尚送过来的月亮上有记忆封印咒，我抱月而死，所以被封住了所有的记忆。现在老公已经想起来了。 我愕然地看着他，我当时确实在月亮上下咒，我的本意是我给他这轮清清白白的月亮，要他清清白白地接受，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帝王，不要跟我这样的妖物扯上一丝一毫的关系。只要他把月亮放入天空，空月国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月亮，被月光照射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忘记我，忘记他们的王曾经在后宫养了一条巨大的白蛇，忘了他们的王曾经因为这蛇跟自己的忠臣反目成仇，忘了他们对我做过的恶，心安理得地接受我这妖物对人间的善意。可吴仙禅没有，他抱着这轮月亮义无反顾地跳了湖。他没有清清白白地活着，他昏昏庸庸地死去，背上了一个想娶妖物因为醉酒投壶身亡的昏君的名头。后世关于他的描述寥寥无几，大多说他年少有为，到了后期被妖物迷了眼睛，最终被蛊惑投壶身亡，再没有什么好的话。主要是空月国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就没了，几乎什么也没留下。车内一片静默，司机大哥特有眼力劲儿地下了车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。车子停在一片枫树林之中，此时正是秋季，枫叶火一样红，就像乌贤禅的眼角那样。 那湖里好冷，月亮也亮，冰凉凉，就像你的鳞片一样。我边下坠窒息，边被封印记忆，最后的时候我想，蛇鳞这般冰凉，是不是心也捂不热呢？不然怎么会说走就走了，只留给我这一牙月亮呢？ 我忽然有些想哭。乌贤禅过来吻我的眼角，轻柔地说道： 我不要月亮，我想要我的老婆。 世间爱侣大抵如此，打着为对方好的名义做一些自己感动的事，错过之后再想起来全是遗憾。狐狸与和尚如此，大蛇与王亦是如此。我吻了吻他，抽了抽鼻子。 那个时候和尚来找我，我当时在想这和尚在胡说些什么呀，然后我又想干脆我带你一走了之算吧，可我没有。我想起你是一国之君，你的臣民需要你， 或许我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，所以才去偷月亮，想送给你。 我也想被你需要，想给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。对不起啊。 以后不这样了，以后老婆想要什么就跟我说，我想什么也跟老婆说，不再擅自为对方做决定，好不好？ 我蹭了蹭他的鼻尖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就在这个无比浪漫的时刻，胡贤禅直起了身子，气宇轩昂地宣布道： 我想做，就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要震动一下。 妈的，我被他扒了衣服按在真皮座椅上面的时候想大意了。